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87集，第一期节目上映。翌日，星期五，秦冉上完课，本来想去物理系实验室的，又拿出手机看了看社交账号，廖院士还是没有同意。中午，京大食堂三楼。京大食堂属这里最贵，平日里人不是特别多。秦冉打了一份饭，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。 小师妹， 洪涛从一堆人中眼尖地看到了秦冉，端着盘子坐到他对面。秦冉拿着筷子抬眸看到洪涛，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眉眼清浅。师兄，因为他是宋丽婷的朋友，秦冉对他也多了一份耐心。 你果然是宋丽婷的妹妹，那家伙做了个 S 级实验，你倒好，不仅做了 S 级的实验，顺便连 E 到 A 级的实验都做了。 洪涛吃了一块红烧肉，这两天京大老生们嘴里提的都是秦冉这骚操作，以少四人的差距追上了 A 大的分数，这一点在京大老生嘴里已经传遍了。看到秦冉，洪涛又忍不住当面膜拜了一遍，这兄妹俩一个比一个不是人。 哦，对了，你在实验室几楼？ 洪涛看向秦冉询问道。 我在一楼，你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。 每个新生学员主要的活动场所就在其研究员名下的研究室，想要申请自己的研究室，需要达到一定成就，或者写几篇让国内外认可的 SCI 论文，影响因子够大的话，就能让实验室给你批个人的研究室。廖院士还没有回我，说起这个，秦冉动作稍顿，骨节分明的手指敲着筷子，他看向洪涛。你们当初都是什么时间进的？ 你打电话问你老师啊？正常情况下，研究院的老师都是一群疯子，不问世事，更别说看社交软件了。我当时啊，就直接电话联系带我的那位教授。听你的意思，带你的那位老师是个院士？ 洪涛不是江院长，对研究院了解不多。他想了想，开口道。 应该是高级研究员，哎，你尽量让他收你为徒。 秦冉微微垂了眼帘，他回想了好几遍，系统给他的联系方式只有一个社交账号，并没有电话号码。不过今天是星期五，明天双休，秦冉没有多问。洪涛后面的话，秦冉没有怎么用心听，也不太在意。他进实验室并不是要找老师。星期五这一天，秦冉都没有收到廖院士的回复，对方连好友也没有通过。星期六一早，程木就去秦冉的房间，把他房间的职务搬出来，并且告诉他。 秦小姐，今天晚上偶像24小时要播出了，俊爷在楼下大厅准备了一个超大屏幕。 哦，秦冉兴致缺缺地下楼，有些漫不经心地回道。他拿着杯子去接了一杯温水，今天起得比以往早，他靠着饮水机喝水的时候，程俊晨跑还没有回来。程木把花盆搬好又浇了水，这才放下手中的水壶去卫生间洗了手，来找秦冉。 秦小姐，你要下楼看看俊爷准备的超大屏幕吗？ 秦冉喝完一杯水，想了想，就拿着一块面包跟程木一起下楼。程俊把超大屏幕装在了楼下程金家。程木一开始还十分感动，后来听程俊说装在楼上太吵了。 啊，这就是超大屏幕。 程木走到大厅指给秦冉看。秦冉咬着面包散漫地靠着扶梯，自上而下漫不经心地看着。大厅墙上挂着两米长一米宽的水晶大屏幕，屏幕对面放着一长排的沙发， 沙发上还摆放着瓜果茶水，一应俱全。程金刚起床，拿着毛巾一出门就看到秦闪，他立马停下来，脚步往后一退，十分严谨地开口道： 秦小姐。 秦闪吃完一块面包，漫不经心地跟他打了个招呼，看完大屏幕就慢吞吞地上楼了。等秦闪离开之后，程金才松了一口气，他看向程木，拧眉，声音浑厚地说道： 你怎么一大早把秦小姐带下来了？ 还好现在是冬天，她都是穿戴整齐的，要是个夏天。 让秦小姐看超大屏幕。 程木面无表情地回道： 我们晚上要看电视。 想了想，程木又看向程金： 哥，你看嘛。 看什么玩意儿？ 程金继续拿毛巾擦头，又去换衣间拿了衣服出来换上。 秦小姐参加了一个综艺偶像二十四小时。 程金把门关上换衣服，不感兴趣地说道： 娘们唧唧的不看。 大厅里娘们唧唧的程木不想理他。今天偶像二十四小时开播，等候在电脑面前的网友不计其数，这里面也包括亭兰、程温如公寓、程家老宅、秦修成工作室的人。这不仅仅是秦影帝的第一个真人秀，尤其还带上了他的侄女儿。偶像除了一般秦影帝的粉丝，还有一部分要见证秦影帝侄女的路人跟吃瓜者。云锦小区，晚上，阿海正在秦岭房间看秦岭编程，看了好半晌，阿海退出来，看门外的秦管家，他压低声音，语气微沉： 六爷说给小少爷请的老师有头绪没？ 秦岭他们回来的这一个星期，阿海等人已经见识到了秦岭恐怖的天赋。 想找一个老师容易，但要避开四爷难。 秦管家叹息一声。秦家现在这样，秦修成的人脉大多都是娱乐圈的，想要给秦岭找到一个名师太难了。阿海看向秦岭的房间，眸色翻涌。 小少爷不愧是秦家的人，他的计算机天赋太高了，差点破了我的防火墙。现在他正在尝试我教他的代码，希望六爷尽快找到能教小少爷的老师吧。 最近这些天，秦管家已经不是第一次听阿海他们说秦岭的事了。两人正说着，秦汉秋忽然放下手中的文件，拉开椅子站起来，找出遥控器，打开了对面墙壁上挂着的网络电视。 二爷。 秦管家看向秦汉秋。秦汉秋侧眸过来，回了一句看电视。刚说完，大厅的门就被人敲响了。秦管家距离门近，他犹豫着，这么晚还有谁能过来找秦汉秋啊？一打开门，就看到秦修成修长的人影。他正一边拉下口罩，一边往屋内走，跟秦管家打了个招呼： 六爷，您怎么现在来了？ 秦管家让开了一条路，等他进来，还把门给带上。秦修成把口罩塞进兜里，看到秦汉秋把网络电视打开了，才找了一个位置坐下，慢条斯理地回复道： 看电视。 此时7:55，临近八点，秦岭也放下了手中的编程，小跑出来，乖巧地坐到秦修成身边，目光看着电视的方向。又是看电视的。秦管家这时候也想起来，今天是偶像二十四小时首播的日子。 小少爷不继续攻克代码吗？ 阿海拿起自己的外套，跟秦修成等人打了招呼，要走的时候看向秦岭，眉眼温和。秦岭摇头，面无表情地回道： 嗯，我先看我姐姐。 阿海一愣，秦管家失笑，他跟阿海解释了一句秦冉代替秦岭拍了2天节目的事儿。 阿海先生，你要留下来看吧。 秦汉秋端了一壶茶出来，然后又拿了一堆零食出来， 还热情地招呼阿海。阿海连忙摆手道： 啊，不了，我回去看看工程。 他的脑子里只有数据，眼下看见的秦家复兴的希望，他的干劲比谁都足。等阿海离开，程管家就关上门。此时已经是八点，电视在放最后一段广告。 坐。 秦修晨抽空看了秦管家一眼，指了指身侧的空位。这档节目秦管家也关注，自然也知道秦修晨这么晚过来只是为了看秦冉的节目。秦玲跟秦汉秋都是。秦管家沉默了一下，阿海刚刚的话给他震动很大，他现在急着给秦玲找老师，想要问秦修晨有没有头绪，没有什么心情看电视。不过秦修晨跟秦玲等人都一顺不顺地盯着电视。秦管家不想打扰几个人的心情，也坐在一边与秦影帝他们一起看电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